机舱里面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我们的文娱活动也非常的丰富。 是的， 今天的文娱活动还要将有一个大奖产生。 是的，我们今天的大奖呢就是要产生两张这个国航提供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的大奖得主。 什么什么？宇威乘务长，我请教您一下，因为每一次啊我都在这个数字上玩文字游戏， 是 好像你多多少少对郝老师有一些不满啊。不过今天我再要发问，因为平时我们都是一张一折机票， 一张， 你刚才说了一个两张是吗？ 是的，两张。那一张呢是产生在我们场内的这个一折机票， 对， 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场外的一个幸运选手，如果他答对了一道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张一折的无限次的机票送到他的手中。 没毛病。一张机票产生于我们的机舱当中，还有一张机票是在地面上的， 是的， 我们的朋友都可以。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选手。 好嘞，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三位选手的这个自我介绍的视频。 好， 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乌倩，我的家乡在湖南湘西，湘西位于湖南的西北部，属于武宁山区。我的家乡有非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沈从文先生笔下编程的原型凤凰古城，世界闻名遐迩的张家界，古色古香的芙蓉镇，还有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除了这些自然风景，我的家乡还有非常多的民族风情，比如说土家族的毛古斯、苗族的苗绣、银制品，还有它的感秋节，这些都是非常有趣而有意义的文化特色。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石千亿。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个充满了历史文化积淀与人文关怀的城市就是我最爱的家。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更是有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和名人故居。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我最爱的北京吧。 在我心中，北京的胡同是最有魅力、最有身韵的北京名片。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西四胡同。 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领取机票。 大家好，我是梁慧君，是中国人民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香港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当然也有很多本地的传统风味，比如说港式甜品、奶茶、鱼蛋、烧味等等，三言两语道不完，欢迎大家来品尝。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哎，跟上次一样啊，我们的三位非常靓丽的乘客都是女孩子。 是的。我们报名这个节目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名字像是男生的，就往往他都是女孩子。 哦，是这样，我们的听众和乘客就是选手啊， 对， 都是通过报名产生 的。是 的， 我们有一个报名的链接，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和国航的一个公众号里面都可以提供到我们的报名的这个网站。那在报名之后呢，选手们的这个信息就会到我们的后台，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信息了。 对， 然后我看到这个名字，我说石千亿、梁慧君应该是两个男生的名字。 也想千亿啊，这个大概是取于千手隐瞒招损，是这个意思吧？啊， 是这个意思。哎， 真是这个意思啊。哦，那么这个名字，哎，多多少少有一点男孩子的气息。 是的， 比较中性。 比较中性啊，现在流行这个啊。 我觉得我的名字也比较中性。 宇维。 对。 哎， 是吧， 差不多，维字嘛。 对，宇嘛，维嘛。 对。 然后加在一起，就是我之前经常说我是宇维，就是宇宙的维护者。 维护宇宙的， 维护宇宙， 保证宇宙安全， 很对。然后我们要我今天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航班的安全。 哎，保障航班的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啊。 是的， 在节目当中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国航的一些知识了啊，也是含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 那刚刚我们看完了三位选手的这个自我介绍视频，那我们来把镜头转向三位选手那边，看一看三位选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看我们的乌倩、石千亿和慧君三位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已经你们准备好开始答题了吗？ 准备好了， 还是相当有底气的啊。不过面前的计分牌呢，现在还是零分，过一会儿呢就会稍微的有些变化。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了。 好嘞，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答题规则。全场答题呢，共分为三关。 冲上云霄，飞越迷雾和千钧一落。第一关冲上云霄，这关呢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两分，答错了加分，答对了加分，答错不扣分。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关冲上云霄。好，首先来看第一题。海南简称琼，源于什么朝代之琼州呢？ 嗯， 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三位选手桌面上有这个四个卡片啊，把你们想要选择的答案拿出来，准备好了吗？OK， 三位选手同时回答了 A， 唐代。请韩老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嗯，说唐代呢，对不对的一会儿再说啊。 嗯， 因为大家看这个穷字啊。 嗯， 哎，我先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嗯， 我原来我们那个开车的时候啊，曾经拉过一个前辈吧。 嗯， 上点岁数的啊。 嗯， 他可能刚讲完课，头脑不是太清楚，然后坐我的车啊，迷迷糊糊的看见前边有一个车牌子，上面写着琼，多少多少号。 嗯， 他迷迷糊糊问我，他说，哎，小韩啊，北京的京为什么前面加一个王字儿？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新的什么号牌组合呀？我说老师，这个字好像念琼。哎，他有点迷惑啊。 对， 哎，他本来这个王字加一个金还念金了。其实加一个王字在中国这个汉字当中都有一个寓意，就是美玉的意思。 嗯， 很多美玉都是王字边嘛， 是的， 玉字边啊。 对， 琼字也是这样，因为原来在海南岛有一个山叫琼山。 哦， 哎，琼山它那个山上很多的土石都是那个白色的，很像那个玉的感觉。 哦， 哎，所以呢给它这么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像我们上期的和田玉的颜色一样。 哎，对，没错，这个两期节目就这么有效的勾连起来了， 串联起来了。 非常好的主持人啊。好，那我们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应该是在唐代，因为在唐的时候呢在海南岛一共设了五个州，其中就包括这个琼州。对， 所以呢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唐代。那我们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两分。 好，恭喜 恭喜。那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二题。 海口呢也是海南岛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了。 是的 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在海口买房子养老。 哎，但是据说已经限购了。 对， 嗯 啊，下手的时候早，现在就有房子啊。好，海口正式建市的时间大家猜一猜是在哪一年？ 嗯， A 1924年， B1930年， C 1931年， D 1926年。 三位选手考虑一下正确答案是多少呢？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答案是 4D 1926年。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4D 1926年。恭喜三位选手回答正确，请再给自己加上 两分。 哎，三位选手这个旗开得胜， 而且是齐头并进的。 对，同时都回答对了两道题。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三道题会不会分出个高下来。 好嘞，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三亚的市鸟是什么呢？ A 白鹭， B 海鸥， C 喜鹊。 哎， 喜鹊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动物啊。 是吗？ 对，来，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普及一点点小知识。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回答，你们要选择的是 A 白鹭。哦， 又是异口同声的。 对， 不约而同的 回答。 是的，刚才雨薇讲他很喜欢 喜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很喜庆， 因为他名字带出来了。 对，喜庆，而且我觉得见到喜鹊就会有好事情发生。 相反呢，说到乌鸦的时候， 就大家会 嫌弃。 对，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运带来啊。但是这是我们美学意义上的吧？ 对。 如果在生物学意义上，后来好像还发案了啊。 啊。 就这个乌鸦呀，实际上它不是坏鸟，它是好鸟。 好鸟。 而这个喜鹊相反来讲啊，不是什么好鸟。 为什么呢？ 具体的，它这个生物学当中呢，何老师也没有做深一步的研究，好像跟它对于这个病虫害呀、啊、对于粮食啊等等方面的这个危害程度好像有关系。 哦， 大家可以再深度的解读一下这道题。 对，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做乌鸦反哺嘛， 嗯， 对于这个敬老爱老的这个概念， 对吧， 也是从这里先学来的。 就是即便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动物 啊，两个人，他们两个动物小鸟啊，像我们以前说的似的，乌鸦稍微坏一点，喜鹊稍微喜庆一点，但是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这个坏鸟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闪光的东西。 是的， 好， 那我们回归到这道题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韩老师。 啊，正确答案是喜鹊是错误的。 对，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白鹭。 哎呀，照着这样的发展趋势的话，我们最后的加试题可能都不够用的。 是的，我们看看三位选手这个在后面的题会不会能分出一点胜负来。 好，我们再加上两分，大家都得。 请我们三位选手再加两分。 嗯，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 哎，非常好，非常吉利吉祥的数字。 对。像喜鹊一样。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国航的题。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嗯， 在北方的冬季，很多旅客呀选择到这个海南享受阳光和海滩。 嗯， 为了方便旅客前往温暖的海南，冬季、春季，国航北京海口航线每天三排航班往返。 嗯， 北京三亚航线每天多少排航班 ？A 两排。B 三排 ，C 五排 ，D 四排。哎，这个数字跳着的，二三五四， 二三五四， 反正二三四五这四个数吧。 对，你看你们要选择哪一个呢？来，我们在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回答。哦哟， 是多少？因为太远了。 他们都选择了 C。五排， 嗯， 哎呦， 这个我得采访采访了， 嗯， 这个态势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这是为什么？ 对，我们来问一下吴倩吧， 嗯， 吴倩，你说的这个五排，哎，我先问问你，什么是排，了解吗？或者就你的这个理解，什么叫排？ 就是 它怎么不是次？ 就是一趟一趟的吗？ 一趟是吧？哎，千亿呢？你觉得排是啥意思？ 我觉得排是一去一回叫一排。 哦， 没错，千亿。哎，你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即便你这次如果答错了的话，我也坚持要求给你加上两分。 哦， 谢谢。 嗯，因为这牌子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对了， 就是一对儿，实际上 一对儿，一去一回是一排， 哎，有来有回才 对 的。嗯，那么我们先说呢，在海口和北京之间啊，每天是三排， 嗯， 就是三来三去。 是的， 在这个三亚，由于它是一个避暑啊，不是避寒胜地啊， 避暑胜地， 去的人就更多了， 对， 所以它就更多一点。 是的， 所以它正确答案应该是。 五排， 哎 哎， 这样的北京往返海南岛呢，就是来回来去，每天应该是八排。 八排就是从海口、三亚，然后来回北京的地方。其实到海南岛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可以选择飞行嘛。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更多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海口和三亚的地方。 嗯。 所以呢，海口和三亚来回往返的这个航班呢，每天有八排。 对。 所以呢，正确答案是五排 C。 对， 我们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 刚才我和我们的乘务长宇维啊，都很自然地说到了，原来俗称叫海南岛，实际现在正常的规范应该是 海南 省、 啊、 是的， 才可以。好嘞，啊，我们分别选手加上两分，一共是 八分， 八分，八分， 八八 八，八八八， 嗯，也是很吉祥、很吉利的数字啊，发发发。 好嘞， 好，我们来看第五题。下列文化节中体现了海口市独存的人文资源的是哪一个节日呢？ 嗯 ，A. 浣花节 ，B. 中秋歌节 ，C. 山歌调节。哎，这道题有一点难度喽， 有一点， 我觉得是会分出来这个差距的。来，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选择。哦呦，我的妈呀！ 哎，我就不信呐、啊，难不住你们啊！ 啊， 都答的是 A 呀、啊，要对一块对， 要错一块 错是吗？ 嗯、 我们三个好姐妹提前商量了是怎样的啊？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呢，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播放的这个视频，大家先看一下，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放一下视频吧。 哎，画面上出现了我们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上面写着元宵节，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海口的府城，高楼林立，鳞次栉比， 哎， 三个字出来了， 答案也出来了， 它就是 浣花节， 哎， 也就是我们的 A 选项。 对，其实它跟元宵节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元宵节的当晚呢、啊、咱们看那个花灯， 嗯， 你看大家都在熙熙攘攘的看着漂亮的花灯啊， 嗯， 花灯禁放， 因为觉得元宵节没有回家，然后在这边也很热闹，然后就跟好朋友过来玩。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海南就是过这个元宵节，然后听说海南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有这个浣花节，然后就是我们手上每人拿一朵花，就是感觉一下这里气氛。 这朵花是要送给朋友的， 献给中意的人、 然后等着要送给别人。对， 哎，熙熙攘攘的花灯的现场啊， 哎， 大家 人手一枝花， 人手一枝花啊、嗯、你送给我一朵玫瑰，我送给你也是一朵玫瑰， 哎，互相表达爱意谢意， 手上都有淡淡的香味， 是的、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是啊。但这个浣花节呢，它的前身呢实际上是唐代的那个浣香节， 浣香节 大家换那个烧的那个香啊， 嗯， 那个香或者是香囊吧， 嗯， 这样呢就是有一种寓意是什么呢，就是香火永续的意思， 哦， 多子多孙的意思。 对，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看到了，说因为元宵节没有回家，所以来浣花节感受一下元宵节还续存的这个气息。 对对对，大家互相赠送鲜花、 嗯、 交换鲜花也是一种爱意的交换、 嗯、是的， 非常有爱。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浣花 节。 来，三位选手同时给自己加上两分， 预备起。 起好，我们在三位选手这个加分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下一题它是什么题，关于国航的。这道题你们做过，我真的是答对我就能理解了，你们没做过还能答对，那就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是乘务长现在的心里多多少少的有一点不阳光、 嗯、 他是希望我们三位选手当中至少有一个怎么也答错那么一次吧， 嗯，这样分就能拉开了嘛。 对呀， 嗯， 所以下面这道题呢，我们本来它的分差呢应该是50块钱吧，100块钱， 嗯， 我们把它分值降低为1.5毛。 好，我觉得行。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导播老师放一下。好，国航北京到三亚航线现在啊，经济舱的单程全价公布运价是多少？ 哦，这道题就简直难的不能再难，你要是就即使做过，你有时候你都了解不到。 做过我一般都忘了，你问我现在最近一次坐飞机那个钱是多少钱，我肯定不记得，肯定忘记了，大概齐吧。 对，但我是前两天刚，我看我昨天晚上刚飞回来， 嗯， 但是这个机票价格我只知道打折价，全价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吧？你看它这个定语啊，目前经济舱单程全价 公布运价 是多少？全价， 哎，全价的公布运价，我们来看一下 ：A 2950元 ，B 3050元 ，C 3150元 ，D 3250元。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好，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CCB。 哎，终于有不同意见了。 Yeah， 嗯 嗯， CCB 3000多块钱吧，大家都觉得是。 对 啊，那么我们的慧君， 嗯， 比他们呢猜的更便宜一点， 便宜100块钱， 应该再便宜100块钱，觉得， 嗯， 是吧？到底应该贵100还是应该便宜100呢？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3050元，恭喜慧君回答正确。 哎，还是应该便宜点好。 是，便宜点好。 对， 嗯， 3050元，现在公布的这个全票价啊。 嗯，所以慧君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你看分值拉开了吧？ 哎，是啊，分值拉开了，哎，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而已。 好， 但是慧君既然现在领先一点点啊，简单采访一下， 嗯， 你是坐过这个去三亚的这个国航是吗？ 没有， 也没有啊。 哦，也没有做过， 就凭感觉， 就是凭感觉，觉得就应该便宜点。 嗯嗯， 哦， 好吧，都有道理啊，便宜100，嗯，是贵100都有道理，因为它有一个成本价的核算在里面。 是的，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七题，这是一道美食题。 哎， 苗族五色饭中的红、黄、黑三色，分别取哪三种植物的汁液做成的呢 ？A. 红 红葵 B 三角枫 C 紫檀 D 黄姜。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请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的，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吧。你们选择的是 ABC ABDA、C、D、A， 这个答案都不同。 嗯，注意有差距了啊。 是的。 A、B、D、A、 A、B、D、A、C、D、A、B、C。 行了，甭管你们什么 D 什么 C 了，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吧？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B、D。 嗯，也就是红葵、三角枫和黄姜。 谁答对了？ 吴倩答对了，是的，那你给自己加上两分吧。 加上来了啊，大家仔细看那个图片啊，我们请导播老师放那个图片。这个饭真是看着有食欲，是吧？ 嗯，红红黄黄黑黑的。 对，它是用了那个植物天然的颜色，没有加任何化学和防腐剂哦。 是的， 红葵就是那个红颜色的，顾名思义，望文生义啊，红葵。然后三角枫呢是那个 黑 颜色 的， 对，黄姜自然就是黄的了。 是的， 这里边。嗯，应该没有紫 哦，紫色的是紫檀。我们刚刚提到的题面是红黄黑三色 哦，红黄黑。 嗯，黑色是这个三角枫的颜色。 对对对，没有问到那个紫檀啊。雨薇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北方包饺子，在那个过春节的时候，有的有那样的习俗。就是用那个蔬菜的汁儿啊， 是 来和面。 是我前段时间自己在家包芹菜馅的饺子的时候，就用芹菜汁儿和面来着。 哎，不错啊。 对， 还有用那个菠菜汁儿的。 对， 还有用胡萝卜汁儿的。 哎， 出来就是红颜色。 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饺子皮儿。 对呀、啊，时不常的来这一下呢，对生活 还挺有 情 趣的。 对， 是的，那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B、D。恭喜巫倩回答正确。那我们来抓紧时间再看下一题。 三亚的名片是什么？这是三句口号了啊。 是的。 A 魅力三亚美丽天涯， B 美丽三亚浪漫天涯， C 浪漫三亚魅力天涯。 嗯， 好像都差不多。 是， 说一下这个背景吧啊，这是在2010年初的时候，通过网络从1000多个标语当中选出了其中一句。 好，我们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三位选手考虑一下，这道题你们会选择什么呢？因为迫不及待的已经把题板亮出来了，都 是 选择了 B， 美丽三亚，浪漫天涯。哎， 不要问，当时的网络投票，你们三个肯定也都参加了。 嘿，好，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请三位选手同时给自己加上两分。我觉得这一期的三位选手跟往期的选手，他们答题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他们三个是。分值拉差距最小的， 没错， 而且都是都能答对。 我们再考虑一下后面的题目怎么办了啊？ 是， 功力袭敌的三位选手，听好了，下一题，在海南的地方戏当中啊，有一出琼剧，有一种啊，这叫琼剧，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进京汇报演出，他演出的曲目是以下哪一个 ？A. 印象海南 ，B. 下西洋 ，C. 下南洋。 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回答，你们的选择是 CCC。 他们三个真的是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那三位选手分别给自己 加上 两 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下南洋。 好了，在半点的广告和信息之后呢，我们这个角逐比赛继续。 是的，我们一会儿将会邀请到我们的场外选手来上线答题，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

我们来看现在的得分情况是16分比14分比16分，两分的差距而已。哎、 对对对、嗯，领先没有太多，落后也不算太大。 是的，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一个场外幸运题的环节了。 哦、 也就是说，我们场外的这位选手只要答对这一道题，他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折机票。 对，每次这个环节都是让我们三位场上的选手啊， 嗯、 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公平。 嗯。 为什么他就答一道题就可以拿到呢、嗯、 就是对半吗？风险对半，答对了他就、就拿走，答错了就没有了。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另外这个选手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也一直在收看、 嗯、 也一直在等着现在在线那边。 是的，我们来赶紧把镜头切到我们这位选手的身边。来，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是来自哪里，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那个 嗯、你是那个哪里？ 哦，我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何为？ 他有一点害怕，有点紧张。 是紧张吗？不是吧、嗯？是卡顿吧？ 你是有一点紧张吗？你紧张吗？ 嗯，还好吧，有一点点。 还好。桂林。 我们有一个规定，凡是选手不紧张的，我们一概就关掉了，我们再选另外一个选手。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那你赶紧先紧张起来一下吧，好吧？ 紧张起来。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你是从哪里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呢？ 嗯，就是我有朋友在北京读书嘛， 嗯 嗯， 然后他就看了你们的节目，他说挺好的、 嗯、 然后我每期都在看， 嗯， 然后后来关注你们，不是每期节目都有那种关注公众号，然后关注公众号不是有个报名比赛，我就报名了。 哦，是这样了解到我们节目的。 对，如果他报名到现场的话，可能路途有一些遥远。 是的，所以我们给他安排到了场外。 对，正合适啊。 是的， 也可以参与节目。 那我们赶紧来进入一下我们的场外幸运题的环节，来看看你要答的题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把题面出出来。 哦，这是一道图片题啊， 是一道图片题。 嗯，能不能看 一下哦？ 清楚。 糖醋哦，场外幸运题是一道美食题，糟粕醋里面不会放哪样东西呢？ 这是四种原材料。 四种原材料，我们看 A 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海带丝儿的东西。B 呢？哎呀呀呀，不好意思啊。B 呢是这个凉粉儿 ，C 应该是蛤蜊 ，D 是油条， 大概齐吧？ 大概齐是这样子。 我们不误导你，或者说通过你的判断，觉得它应该是什么、 嗯？ 这四样东西哪个是不放在这个糟粕醋里面？糟粕醋啊，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一种传统小吃。 嗯， 就是在。你先答对了，我再告诉你吧。 对， 马后面的背景， 你考虑一下你要选择的。选项是什么？ 嗯，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应该是 D。 第一个哈，是第一个吗？ 是第一个还是第四个？ 第四个油条。 第四个 油条。 哎、 嗯， 为什么嘞？ 我放糟粕醋，这个油条感觉在南方都很少见过 哎。哎，南方好像也有油条。 嗯， 而且呢，我觉得你想啊，醋和油条，因为油条有点油嘛， 是的， 它搁醋一块儿，它互相有个中和呀， 嗯， 难道不对吗？ 那个，我看了四个图片嘛， 嗯 嗯 ，A 有点像那个海白菜， 嗯， 海面的， 哎、人叫海白菜啊，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什么？海面， 第二个 米线是， 第二个不知道是米粉还是什么的吧？ 对 对 ，C 呢？ 其实海鲜， 第三个好像是海鲜吧，蛤蜊什么的。 嗯，因为毕竟这位朋友算是南方人吧， 对， 哎，南方人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是比较了解的， 是的， 对，相通的啊。 嗯， 所以我先恭喜你，不让你太紧张了啊。 嗯， 这个答案就是四D 油条。 对对对。 那我们请韩老师在一会儿，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韩老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会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四D 哈。 嗯。 那一会儿会有我们的国航下了节目之后，会有我们国航的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一会儿见喽，拜拜。 好，谢谢， 恭喜 拜拜， 恭喜啊，恭喜这位朋友。接着说啊，这是一种小吃，什么样的小吃呢？ 嗯、 就是大家知道酿酒的时候，最后会剩一点那个酒糟， 酒糟，嗯， 酒糟在发酵，它会产生一种醋酸， 酒糟发酵了之后会有一种醋酸。 醋酸，这化学的问题了。 嗯 啊，以为是化学系的嘛。 我不太行化学。 不太行。 嗯 啊，产生的这个醋酸，然后用这个再拌上一些什么海鲜呐、啊，还有其他一些佐料啊、 哦， 做的一种非常可口的、美味的一种地方小吃， 哦、 就是糟粕醋。咱们老、 就是这个、 对对，咱们老说啊，这是糟粕，应该扔掉的。 对、 啊，其实扔掉的东西也不一定没有利用价值。 是的，嗯、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四 D。那也恭喜我们刚才何维回答正确，拿到了这个一折的机票、 哎。 那我们场内的三位选手也要加油喽。 嗯， 虽然这个机会3-1的机会、 嗯， 但是接下来是我们的抢答题环节，马上就要拉开差距了。 对对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抢答题的规则。这关呢是抢答题，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者答对加5分，答错给其他选手各加1分。这就是我们第二关抢答题飞跃迷雾。来，我们进入第二关 飞跃迷雾。 来看第一题，天涯海角浏览区中天涯两字是由谁写的呢？这个去过海南的朋友们应该听导游有讲解过。 雨薇不要看我，真的不是我写的、啊、 我是没有写过的、 嗯、 我也写不出来的， 咱写的也不给课上去。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是苗曹汤， B 范云梯， C 李德裕， D 程哲。 嗯， 那这道题我们的选手们要戴上耳机，戴好耳机，手放到这个抢答、哎、他们已经把手放到抢答器上面已经准备好了哈。我们来请听倒计时，准备2-1 D 开始。哎，梁慧君同学抢答到抢到了我们这个 答题的 资格 了。 嗯， 好， 那你要选择什么呢？ 4D 程哲，天涯两个字是由程哲写的。 对，不管你是得分还是失分，我们都要采访一下。 嗯， 怎么就知道是程哲的呢？猜的， 猜的， 又是猜的。 三长一短，选最短， 是吧？ 嗯， 哎，看来这个口诀还有一点道理， 是的、 啊，有一点道理。 嗯， 好嘞，那么正确答案就是你刚才说的 D。 四 D 程哲，请给自己加上5分。嗯、 对，这道题有一点，凶险的就在于自己如果答错了的话呢，自己不加分，另外两位选手还要加上1分。 是的，嗯、那加上5分之后是21分， 1分了。 嗯，你看一下差距就拉开了。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继续抢。 嗯，海南省的国际友好城市是哪一个呢？A 日本的北海道， B 美国的夏威夷， C 韩国的济州岛。我们三位选手请准备在倒计时，看啊，我们的屏幕右上角有角标的，3-2-1，然后之后就可以开始抢了哈。 3-2-1， 三位选手一起拍红， 一起拍红。我们重新抢一下啊，听耳机里面的声音，3-2-1 D， 然后开始抢哈。 3-2-1。 二号台抢答成功， 千亿抢到了。二号台抢答成功，这道题你要选择 C 韩国济州岛。 嗯，进入到抢答环节，我们都要每个采访一下。 嗯， 为什么是济州岛呢？是猜的还是了解一点点？ 嗯，猜的，因为我感觉济州岛离海南最近。 哦， 所以他们应该最友好是吧？济州岛去过没有？ 没有， 还没有啊。 嗯， 这济州岛也是韩国一个挺著名的名胜。 是的，那你们去过海南吗？嗯、都没有。 三位都没有去过海南吗？ 哦，那这次如果拿到一折机票的话，一定要去海南转一转。 哎，给好的建议啊。 是的， 好。 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韩国济州岛。 济州岛。 嗯，请建议给自己加上5分。 分。 好，吴倩要加油喽，手要快，手要快。 嗯。 动作要快，回答要 其实就是稳准狠、 嗯、 对吧， 对， 心神要稳，手下手要 准 、 回答要狠 下手要狠回答要准 回答要准、 嗯、 对。好，我们看下一个抢答题， 是关于国航的。 国航北京三亚航线冬春季最早的航班是几点起飞的、 哦、 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 我们看看虫子什么时候出现啊。 嗯、 A 6:25 B 7:30 C 8:30 D 9:30。 嗯， 哎，基本就是六点半、七点半、八点半、九点半， 就是一个点一个。 哎 哎，我们三位选手来准备，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三号台犯规。 慧君着急了哈，有点着急了。千亿抢答成功，你这道题要回答的是 A 六点二十五。 为什么说是六点二十五呢？就因为它有零有整吗？ 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航班它大概飞行四个小时， 嗯， 然后六点走的话，四个小时过后是十点半，差不多落地了， 嗯， 还可以工作，然后办理入住， 嗯， 其他的好像直接就下飞机就赶上饭点了，有点晚。 哦，所以最早的这个航班就要选最早的这个答案。 它是推断的， 对， 其实有道理。 嗯， 啊，下来之后很从容。 嗯，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了，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 那太晚的话就不是早起的了。 是的， 对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六点二十五分， 嗯， 而且呢，特别说明呢，这是我们国航的宽体客机的直飞， 哦， 就是很宽， 嗯， 很舒适的， 是的， 嗯，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请千亿再给自己加上五分。 五分，哎，什么叫后来居上？ 哦，是的，刚刚还是分数最低的，差两分， 对呀，啊， 现在立马就是最高了， 嗯，一跃成为冠军， 嗯， 啊，哦，离冠军还差一点，哦， 还差一点， 最后的结果， 点点， 嗯， 来，我们其他的两位选手要加油了，尤其倩倩、吴倩要加油了， 对， 我们抢答题还剩两道，哦，把握好机会哦，来看下一题，哪个是被称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呢 ？A. 海口市 ，B. 文昌市 ，C. 琼海市 ，D. 三亚市。三位选手，请准备，在抢答三秒倒计时开始之后开始抢答。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哎， 一号台犯规。 倩倩又有点着急了。 千亿这个名字是很谦虚的哈， 但是下起手来一点都不谦虚啊， 嗯，很果断， 是的， 嗯， 那就千亿，又是你来，你回答一下， 来果断的给一个正确答案吧， 嗯， 我选那个海口省， 海口市， 海口市，但是我忘了是哪个选项了。 啊，选项啊，是 A 海口市， 这个有分析的道理在里面吗？ 嗯，因为海口应该是省会， 嗯，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优秀， 嗯， 可能就是首批的示范区， 嗯， 哦， 乘务长宇维， 嗯， 跟你汇报一下，我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都在海南常住， 嗯， 尤其是一些已经退了休的， 嗯， 没有工作的， 嗯， 啊，就不用再工作的啊。 嗯， 他住的那个小区的周围啊，就是绿化特别好，他就觉得到处都是森林和绿树草地， 哦， 所以呢，就凭这一点，这个海口市其实名副其实的应该是生态示范区。 生态示范区，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海口市。 对， 哦，千亿真的是特别棒， 嗯， 你不仅手快，而且回答的也准确。 嗯 嗯，那请千亿再给自己加上五分。 五分 回答正确， 现在不光是领先，还领跑了啊！ 对， 好，最后的抢答机会啊，再有一道题，这道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来，我们看一下， 来看下一题。哎呀，三亚作为我国第一个国际选美决赛的举办地，承办了什么比赛呢 ？A. 亚洲小姐 ，B. 世界小姐 ，C. 香港小姐。哎，这道题有一点有趣， 有趣。 嗯，好，我们来倒计时开始选择，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哎，另外两位是放弃了吗？还是没有抢到？是已经放弃了，还是没有抢到？ 抢不到， 抢 不到， 抢不到。 嗯， 下手不狠。 对，那千亿，请回答。 我选亚洲， 亚洲小姐， 亚洲小姐。这个怎么推断的？ 因为首先香港是祖国的一部分， 嗯， 我感觉它不能算是国际性的比赛， 嗯， 而且香港可能离广东更方便，或者就是在他们本地举行了， 嗯， 就是推测。 嗯， 好，分析的很有道理， 嗯， 所以我们给另外两个选手各 加上一分。 所以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世界小姐 Miss World。 我说到这个世界小姐这个选美比赛，我还稍微有一点点发言权， 请说。 因为我的大学室友是第57届还是第56届世界小姐中国区的季军。 哦，好厉害。 对，非常厉害，也是全国很多很多的这个参赛的选手，然后脱颖而出的，是的， 嗯， 拿到了世界小姐的这个季军。 对，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世界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啊？就是说，在中国区选出来的这个冠军，然后到世界上去参加比赛，就是各个国家都来参加比赛。我们中国最出名的一个世界小姐是谁呢？是张子琳。 张子琳 就是个子特别高，然后长得又特别漂亮的那一位艺人，然后她是世界小姐的中国区的冠军，然后到世界上比赛之后又拿到了世界冠军。 好，太厉害了。 嗯， 好了，我们这个抢答环节过后呢，进入到最后一轮的争夺战，那就是千军一落， 也就是我们的冒险题。我们来看一下规则。此关共分为三种分值，三分、五分和七分，每种分值三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每一位选手只有一次的选择机会。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三关，千军一落。 现在我们先请巫倩来选择一个分值吧。 嗯，因为我们从场上的分数最低的选手开始选择，三分、五分和七分。 我选七分。 好，那把下面的飞机大模型拿上来，你要就七分。 嗯， 来，请我们导播老师出一道七分的题。明代海南才子邱俊所写的《岂是巨灵身一臂，遥从海外属中原》描写的是海南哪个景点的景观呢？ A. 东山岭， B. 五指山， C. 文笔峰， D. 白石岭。 我选 B， 选择 B 五指山。 还有相应的唱一句我爱五指山才给分。 我爱五指山是什么歌？ 没有听过。 没听过吗？哦，这么有名，没有听过。好吧， 韩老师， 韩老师不唱了，年龄暴露了。 好，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五指山， 也就是在《西游记》当中，如来佛祖压着孙悟空500年的地方叫五指山， 就那个地方。 对，所以恭喜巫倩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七分。这道七分的题回答正确，很爽啊！一下加七分。 对，我们请慧君来选择分值吧。 嗯， 我选七分。 慧君也选择七分，三位姑娘好拼哦，他们。小心哦。 好，小心拿上飞机。 好，再来一道七分的题。我们来请道布老师出海南产的星月珠。哎，这个韩老师应该很了解啊。 啊？ 您不了解吗？ 我一定要了解吗？我也学习学习吧，相关知识啊。 星月珠是用什么加工而成的呢？A. 红藤子， B. 金刚木，金刚子， C. 光狼木， D. 椰子木。这道题有一点难度，我感觉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韩老师实实在在的说，我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那慧君，你看看你是否知道呢？你要选择的是， 我选 A. 红藤子。 选择 A 红藤子。 红藤子， 哎， 跟普及啊，红藤子是一种什么 植物 材质？对，植物。 其实我不知道 啊， 你是懵的。 对，就是有过一点点了解，但是我又不确定它是什么东西。 反正听说过这个是吧？ 对 啊， 听说过。 对，反正我是感觉那个椰子木啊，肯定，因为椰子到处都是， 对， 好像不是那么太珍贵。但是正确答案，因为孔庆老师出的题，正确答案告诉我们应该是 A 红藤子。 所以哇，他们都好厉害啊。所以慧君再给自己加上七分。 对，哇，这是一猜即中啊。 那这个千亿的这道题就， 我看一下现在的 比分啊， 24比20。 千亿是多少分？29分。 两个29了。 慧君也是29分。那千亿这道题可以选一个三分的，也可以选一个五分的，七分的也 OK 了。 就三分。 三分已经拿出来了。 好嘞， 把你的小飞机马拿出来，三分，你的 体现了稳准狠当中的稳。 对，那这道题我们看一下，已经闪过了。请导播老师 那这么简单。 哎，三分吧。 啊，三亚三分题就出三亚式，而且选项就是三个。 嗯， 三亚式的市花是什么？三角梅、牡丹、茉莉。 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选 A 三角梅。 A 三角梅。 因为什么意思？三三三是吗？ 对。 三三见酒。 三三见酒。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三角梅。 恭 喜恭喜我们的君毅回答正确。哇，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势均力敌。 对，三位选手表现都非常不错。 嗯， 那 最后进入到我们最后两关才决出了一点点胜负。 对，才决出了一点点胜负。而且三位选手的这个分值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哈。 嗯，咬得非常紧。 对，在这里呢我们也恭喜我们的千亿在比赛的激烈角逐过程中拿到了我们的一折的机票，也同时感谢另外的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嗯，跟我们一起答题，一起学习，一起长知识。 嗯， 在这里呢我们来邀请一下韩老师给我们的三位选手颁奖。那第一名的奖品就是我们的千亿，我们由国航提供的一折国际机票，恭喜千亿。谢谢韩老师。那第二名是我们的慧君，来自人民大学的，他有得到的是国航提供的笔记本和 U 盘一个。同时感谢吴倩呢，倩倩提到拿到的是我们国航提供的这个笔记本两个，恭喜三位选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肯定不能让您空着手回去，所以在这个互动答题，在我们的三位选手精彩的答题之后呢，我们终于拿到了得出了一折的这个机票的大奖得主。 嗯嗯，今天精彩纷呈的赛事告一段落，我们的航班呢，嗯，也马上就要 降 落 了。 对，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其他的线上的听众朋友，以及跟我们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与我们的一起的飞行，一起学习和陪伴。 是为期一个季度，嗯，也就是三个月的我们的国航之旅呢，我爱我的国将在下周是最后一期收官了。 是的，下周的同一时间呢，嗯，我们将迎来这一季节目的最后一关。 对， 那最后一关要去到哪里呢？就是广元。哎，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那就我们下周一起来学习一下。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乘务长雨薇， 我是今天的超级乘客韩建强。嗯， 感谢所有的乘客，我们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下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请您继续关注，拜拜， 再见。 会不会错认谁最难